还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。 第112集。由于圣驾西迁的消息很快地传了出去，又加上天镇县令因为伺候皇太后以及皇上不周全，已经畏罪自杀，所以圣驾来到山西境内以后，所住的各个村镇无不是乡绅名士来迎接孝敬。与其说是对皇太后的恭敬，还不如说是对他们的害怕。初七这天已经到达了阳高县，初九便到达大同府。大同府内总兵以下的大小官兵全都出城50里列队迎驾。李总管虽然是有伤在身，由于怀来知县吴勇的悉心照顾，现在已经没有大碍。由于生活交通条件越来越好，西太后的脸上又渐渐出现了笑容，开始摆起了皇太后的架子，把受苦受难的京师早已忘在九霄之外了。被称为慈禧太后影子的李大总管也就蹦得越来越欢，大总管的架子也就越摆越大。来到大同，两宫住进了官衙，每顿吃的饭都是山珍海味，吃得非常丰富。慈禧太后阴森了多天的脸也终于绽开了笑容。李莲英带着伤护驾，非常的艰辛，慈禧太后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。一到大同，首先命大同总兵找来最好的郎中为李莲英捏骨疗伤。经过内服外贴，李总管的伤势已经基本痊愈。李莲英对西太后感恩戴德，驾前驾后伺候他非常周全。慈禧太后怕他伤刚好累着，不准他服侍，但是他却说，伺候老佛爷是奴才的天职，一时一刻不伺候您老人家，这心里就觉得不舒服，这手就痒痒。慈禧听了这些，心中非常舒服。在大同停留了2天，10月1日，銮驾大队人马从大同府出发，一直南行。然后13日过了雁门关，直通山西省府太原而来。岑春轩对皇太后皇上更是关怀备至，大有与李莲英争宠的意思。慈禧太后对此人也是非常的欣赏，但这是在落难之时多一个帮手而已。可以这样说，李莲英在慈禧身边的位置是任何人都是不可能代替。农历8月15，中秋佳节，一行人驾车来到新州，行宫设在贡院，其中的陈设富丽堂皇， 新州知州进献各种鲜果、月饼等物品，又加之是夜色非常的好，行宫之内一派节日的气氛。皇太后容光焕发，赏月谈笑，非常自在。随驾的人员无不欢乐，而唯独一人，是这些都没有看见似的，只是呆呆地看着月亮，沉沉的思索。这人便是当朝天子光绪皇帝。第二天来到了阳曲县，太原府许寒度、阳曲县令白闯在此处迎驾，大队人马稍作停留，便直奔太原而来。正行进间，两个兵俑押着一个太监来见岑春轩。 禀大人，这个太监抢夺平民马匹，被小人看到，望大人处置。 你是谁的公公？为什么抢人之马呀？ 大人，小的是大阿哥房里的，只是因小人的马匹，因为奔波劳顿，前天又患疾病死去，小的无马可坐，于是在阳区项城中一居民索骑马，他不允许，我就抢了。 好，把他先压下去。原来自出京师随驾而来的队伍形形色色，杂七杂八，行动纷乱，所以常常的出事。虽然有统一的官长，但是由于管制松弛，几乎是乱不成军了。岑春轩岔道迎接以后，慈禧太后便将军队全都交给他。岑春轩深知军队在此时的重要性，于是严明纪律，对于违者进行斩首，也使他的威名大振。但是太监抢马的事却是头一遭遇见，而且又是大阿哥房里的太监。岑春轩真是觉得这事很难办，于是他催马上前去找李莲英。 李总管，大阿哥房里的小太监在阳曲县城里抢人马匹，被兵俑发现，现在已经擒住，你看该如何处理？ 我觉得他年纪还小，而且抢马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又是初犯，就饶了他算了。 不成，这些小家伙这一段时间太猖狂，得杀杀他们的气焰，小小年纪就敢作恶，等大喽，还不抢我们大阿哥的皇位吗？留着麻烦，和别的犯法一样，砍了得了，这可是你岑大人定的规矩。李莲英说完头也不回，打马直往前追着慈禧太后的轿子去了。岑春轩自己心里想着，这太监是大阿哥房里的，无论如何也杀不得，但是不杀又不能服众。岑春轩眉头一皱，计上心头。到了行刑之前，他把刀斧手叫到近前，吩咐说， 这个太监是大阿哥房里的太监，随驾千里挺不容易，只是因抢人之马被处死，也太可怜了。在行刑的时候，手下留情，免他一死。懂得我的意思吗？ 懂得。 行刑的刀斧手先杀了几名违反军纪国法的骑兵，到杀大阿哥房中的小太监时，只是轻轻一刀，没有伤到脖子，那太监当然没有死，他起身便跑。然而最后啊，还是被骑兵抓住了，要求处死他。岑春轩没有办法，只好下令杀了他，葬在了道边。8月17，一行人到达太原。山西省巡抚玉贤率藩司以下的文武官员 在太原城外十里地擒鸡迎驾。慈禧太后听说玉贤来迎驾，就对李莲英说：“莲英，叫玉贤到我轿前来。”“ 玉大人，老佛爷唤您轿前回话。”“ 玉贤是谁呢？”“他曾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，立倡以义和团反抗外敌入侵，受到庄亲王载勋、端王载漪、辅国公载澜、刑部尚书赵书翘、英年等大臣的支持。当时玉贤极力地说义和团多神威，慈禧才决心用义和团来抗击八国联军。而现在八国联军已经攻占了京师，提出了议和条件。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清政府惩办权匪头目，所以西太后想见见玉贤。 山西省巡抚陈玉贤叩见皇太后。 玉贤啊，去年你请训出京时说义和团如何厉害，如何可靠，可惜呀，事实证明你错了。现在京师已经被洋人攻破，我和皇上来到这里，看着山西境内确实没有洋人的踪迹，这也算你奉旨行事有功于朝廷。但洋人一旦报仇，必然会有祸首，我将不得不把你革职。但你啊，不必因此伤心，这种做法只不过是掩外国人耳目，为国家长期久安，不得不如此啊。你要知道我的用意才好。 回老佛爷，微臣捉拿洋人好似网中取鱼，瓮中捉鳖，即使小孩子和洋人狗也不会逃脱。老佛爷为国家着想，臣能理解，而且臣已经做好革职受罚的准备。义和团的失败是由于他们纪律不严，而且扰乱治安，滥杀无辜。 玉贤振振有词地回答着慈禧太后，但是心中啊，却惴惴不安，有一种不祥的感觉。不到几天，山西巡抚就被革职。回完了话，玉贤把圣驾迎入太原，并且以巡抚衙门为行宫。巡抚衙门堂皇壮丽，有点像宫廷。其中最难得的是行宫中的窗帘被褥和一切的陈设器件，这些东西难得就难得在都是嘉庆年间皇帝巡幸五台山时候置办的，这些啊都是预备行宫御用的，后来御驾没有到来，所以就全都收起来，然后放在太原藩库之中，历任的藩司都不敢擅自取出来，只在门上加换封条。自嘉庆到光绪年间，这门上的封条已经有数十层了。现今皇帝没有到来，要置办宫中器物时，才想起这些沉睡许多年的古董，于是打开库门查看一番，竟然没有丝毫的破损。于是就拿来把这个巡抚衙门装点的四壁生辉，优容典雅。慈禧太后住进行宫，有一种到家的感觉。李莲英忙里忙外伺候主子，非常的殷勤。太原可算是一个大战了，慈禧太后打算在这里暂住下来，看着全国的局势，看看洋人的攻势何去何从，再做定夺。 于是在太原慈禧太后开始正八经的摆起了皇太后的架子。当天到达太原，沐浴更衣，梳妆打扮，李莲英一边给他梳头，一边和他聊天，真是其乐融融。太原府准备的行宫，慈禧住得非常舒服又高兴，而太原提供的膳食，慈禧吃着也可口，更高兴。光绪皇帝啊，仍然是什么事都不管问，好像这个国家压根儿就不是他的。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还姓爱新觉罗，是努尔哈赤的后代。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啊，还好一些。他看到逃难的人民，就想到自己是国君，应该向黎民百姓负责。可自己现在也在逃难呢，百姓的生活一定更苦。想到这里，他就想逃离这支队伍，离开皇帝的位子。但是他天生懦弱，又没有那么大的勇气，所以啊，自己在不停地同自己的思想做斗争。一见到慈禧，他的思维就乱了，不知道干什么，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只是一味的沉默。这一路上匆匆忙忙，疲于奔命，使李莲英表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太少了。现在要在太原住上一阵子，李莲英便又重操旧业，以他最拿手的本领来取悦慈禧太后。慈禧平日最重视的就是自己的头发，最喜欢各种新式发型。当初在宫中，如果不是李莲英梳的一手好头，岂能那么容易就得到慈禧的赏识？李莲英为了得宠，可是下了一番功夫，一有空就来到宫门之外，观察熙熙攘攘的人群。他不看别的，只看这些妇人的头上发髻的样式，牢记在心，回宫以后悉心揣摩，然后寻找其要领，然后加以更新，然后梳出来使慈禧太后心满意足的发型。这就是李莲英的得宠之道，即使在逃命的途中，他也没有忘记。老佛爷，今儿个给您梳个新花样，这是昨个奴才在外面看到的。李莲英一边梳头，一边笑着对慈禧说：“哎呦，莲英啊，难为你还记得我的喜好，只要您老人家开心，就是奴才的福气。哎，不知道皇帝的精神怎么样了，有没有好转啊？” 老佛爷不必担心，皇帝只是一路劳累，没有别的疾病，歇歇就会好的。 老佛爷，你看这个样式怎么样啊？ 就你会耍花样。 慈禧太后说着，就像情窦初开的少女，脸上出现了淡淡的红晕。 老佛爷，荣中堂来奏折了。 李莲英说着，递过来荣禄的奏折。慈禧太后听说有荣禄的奏折，眼睛一亮，接了过去。奏折中的意思大致是说，荣禄与重启率兵为了保护京城而与洋人战斗，重启在悲痛之极，悬梁自尽而死。荣禄身同北洋军队，正在竭尽全力与洋人战斗，现在正在料理重启身后之事。慈禧太后看完了以后， 久久的没有说话，而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 哎呀，哎，可惜了重启忠臣呐。 老佛爷，有这样的忠臣，您老人家应该高兴才是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老佛爷保重身体要紧呐。 莲英啊，这一路上没有你，我看我都活不到今天呐。 那么坚强的女人，在此情此景之下，竟然说出如此软弱无力的话语。 您老人家说哪里的话呀，老佛爷洪福齐天，万寿无疆啊。 哎，莲英啊，就你会说话。 进驻太原以后，慈禧太后又恢复了她往日在宫中的习惯，每天召唤各地官员来见，讨论时局。每每召见完以后啊，就令官员随意说话，有时候问及民间疾苦、地方的利弊。话说有一天，他正在同太原知府许寒度说话，李莲英匆匆入内，在他耳边细语了几句。他沉默了一下，对许寒度说：“ 密切下去吧，好生伺候皇上，日后有你的好处。” 许寒度千恩万谢地出去了。慈禧问李莲英：“ 荣禄到哪里呢？”“荣中堂已经到太原城外。”“ 他进了城，就让他来见我。”“ 遵旨。”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总觉得好累，我也需要人来陪，不让我心碎，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。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，爱人的心